生缘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20，博虎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Hello， 各位好，我是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呈现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交友平台，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发掘年轻人的情感世界。 哎，没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月月。那么刚刚张彤说过了哈，因为我们是一个可视化的电台，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声音的方式来关注我们，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直播平台，比如说第一个就是通过我们微信的方式，在微信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也就是我们的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互动啊。 是的，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在我们的花椒直播上，我们的一群老朋友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对我们表示支持啊。 哇， 金刚战神也是说啊，这个晚上好主持人啊，大家好，还有我们的这个养帆，还有我们的这几个老朋友哈，都是给我们送来了铜橙花灯啊。这个养帆特别给力，说大家这个小礼物刷起来啊。 哇，刷起来啊，谢谢，谢谢你。同时我一听到这个铜橙花灯，因为最近这几天一直都跟大家接触嘛，然后就有一种过年的感觉，非常喜庆。 对，感觉满天的这个像孔明灯一样的、 啊、对啊对啊， 点燃了整个现场。 嗯， 我们今天啊还是要赶快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11啊小长假里面、 哎、 我们的优质嘉宾是一波一波不断，今天的我们的这个嘉宾依然是非常的帅气，大家好好期待一下。 嗯、 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陈阳给大家打个招呼。陈阳你好 啊，大家好，嗯，我叫陈阳啊。 今天特别帅气哈，一身正装，就是让我们俩显得我们两个像是逛菜市场， 被误导了，我被误导了， 以为我们是一个新闻访谈节目， 都是累，不一会儿说吧， 都是累。月月，你到底是做了什么？ 没关系，我们卖个关子嘛，就是他有自己的 style 嘛，待会儿可以一一的给大家展示哈。 嗯 嗯，刚刚跟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是打招呼了，其实 对，其实是打招呼。其实他有很多很多内在的，就是我觉得他是应该用一个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灵魂非常丰富， 嗯， 然后有着丰富灵魂的这样的一个人哈。 嗯、 所以说，我们慢慢的去发掘一下。 好、嗯，我觉得今天我们俩应该不费太多功夫就能看到大家很多很多 大家彼此都很喜欢的一些特点和亮点。 嗯， 来，你首先说说你最近十一啊小长假有没有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有没有旅行啊什么之类的？ 旅行我是在十一之前旅行的，因为避开那个十一高峰啊，因为我自己对，因为我自己是做公司的，所以我时间比较自由。 去了哪里？ 锦州的那个红海滩，十一之前，因为那个会非常美，在十一前后。 我之前在课本上看过， 嗯， 就是感觉很多人去那儿拍婚纱照，感觉很漂亮哈。 对，是啊， 哇哦，这是把这个时间用得特别的充分，而且很会去设计自己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人， 是， 就是在节前就已经完成了 完成自己的这个旅行的目标哈。 对对对，那么除了旅行之外哈，我知道你是特别擅长而且特别喜欢电影的 啊。对， 今天其实也给我们要分享一下你喜欢的是不是？ 对，是没错。 嗯，那今天要带来什么呀？ 我先说一个对我人生非常一个转折点帮助非常大的一部电影吧，就是那个《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 哇，青春片。 对， 我看过这部电影，但是我觉得刚才就他说了一个字叫转折，我觉得这个故事我们要好好听一听，为什么有就是转折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样的一个意义呢？ 嗯， 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 是这样，就是因为我就是中国人都讲这个三十而立是吧？ 嗯， 然后人呢到三十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今年三十五了已经，这五年前的一个故事啊，五年前一个故事，是是是。然后呢，那个在三十岁的时候呢，当时29岁的时候就非常焦虑啊。我相信可能大家到时候都会有这个过程，然后当时对人生定位呢非常的迷茫，也觉得人生定位啊意义都很难去寻找它。但是呢，看了这部片以后呢，一下把我就是可以说是回春了，然后呢那个一下复活了，然后呢那个而且是满血复活，然后后来我这五年走的都很好，而且那部电影你们猜猜我看过多少？ 哇， 你可以猜一猜， 我们的网友小伙伴 很接近，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猜一猜啊，到底 我们现在是看到了，还是朋友们一直在刷同城话灯， 大家太热情了，各种同城话灯， 大家这个 过年了， 特别的浓烈啊， 对啊， 大家猜一下数字，我觉得， 对对对， 我看一部电影，我觉得我最多就是看五遍，看再多会腻。因为剧情已经知道了， 是， 对， 所以究竟是多少遍？ 我觉得 五遍起，至少在我电影院看这部电影至少五遍，在五遍起啊，但是在底下看就不少。电影院我大概看了七遍， 哇， 然后底下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当时它上映的这段时间里边，我看了七遍在电影院。它下映以后，我大概有不用猜了吧这个数字。 多少遍？ 大概就是20多遍，不到30遍。 那总共差不多30遍。这样的一部 对，现在陆续又在看嘛，所以大概肯定超过这数据了。 那其实，头哥为什么笑了？ 每天叫醒杨哥的不是这个什么哈，不是闹钟，而是那些年， 而是梦想，而 是 那些年。 嗯， 对对对。那其实我特别好奇，是什么吸引着你看了30遍？ 因为他的故事就相当于把我的人生的一个中间的一个部分拿出来了，然后拍成电影。因为这部电影的这个导演呢，本身呢他就是自传性质的拍的这部电影，然后我相信有很多那个年代的人跟我一个年代人，他都会有很大的共鸣对这部电影。 那其中某一些就是细节性东西有哪些，就是你觉得就是我的一个写照呢？ 对， 我觉得男主人公就是我的写照吧。就是追这 个 女孩。 片段呢是跟那个追女生的过程。 是他就是其实大家要明白，就是谈恋爱的时候最好的阶段，实际上是在追的这段阶段是最好的。 对对对，没有到手之前。 对对对对，男生可能会，男生 两个之间在放电呀， 有很多共鸣，你知道吗？ 要不要这样？我要不要离开一下？ 我们俩 是 有共同点，你知道吗？ 对，就男生可能在前面这个非常享受，女生可能是已经成功以后会比较享受，所以呢会不一样。所以这部电影其实比较男性化了，其实。然后呢，所以呢，他在这段经历以后呢，那我觉得这段描写呢特别深刻，特别共鸣。然后完了以后，我感觉到突然感觉到，原来人生其实还是可以重新再来，人生还可以有很多的追求，人生还可以很励志。因为九把刀这个导演他本身就这么过来的。主要是这个。 其实我想的可能就是自己之前的某一些片段产生共鸣，然后同时让自己可能现在已经经过了那段时光之后，再回到当初，然后再想一想当初为什么，以及就是有一句话叫不忘初心嘛。 对 对, 对， 就是不要走得太远而忘记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没错，是这样， 不管是爱情还是生活都是这样，是不是？ 对，没错，是这样的。 我觉得也就是我至今还没有发现一部电影，就是我看过一个类似电影，还 可以推荐给你，叫 Begin Again， 一个、那个电影 非常非常好， 也是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 超好， 也是有一个从头再来的一个过程， 超好。 我觉得其实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可能是一本书、一行文字啊，或者说一部电影、就是激起了你的某一种就是想要拼搏奋斗的一种欲望和精神，然后从此之后它就是一个转折点。 对， 我觉得这一部电影就确实改变了你哈，还挺感谢这部电影的。 对，因为当时其实就我说一下当时我的状态啊，就是每天很迷茫，因为其实那时候工作也比较顺利，然后呢也还可以，但是呢就不知道人生30岁以后会怎么样，要去干什么，觉得感觉没有太大意义了已经。然后呢，但是那部电影以后呢，因为最后那部电影的结局是所有人找到他们的定位，跟那个阿甘一样，对，比跟阿甘一样，他最后都找到定位的一个定位，我觉得非常好。 是，我觉得谈起这部电影之后，我们看到啊，我们陈阳已经就是又满血复活了，感觉刚才还可能稍微进到直播间，我们直播间好多灯有点热，每个人稍微状态有一点点小小疲惫、啊， 小慵懒， 对对对、哦。但是现在一了解这部电影之后，就感觉整个人就已经啊精神起来了。 对啊， 的确啊，的确是在整个国庆期间啊，不只是这个大家可能会看一些老电影，而现在最近有一些新电影也是在不断的就是充斥我们电影市场。 哎， 我觉得可以聊聊最近的几部上映的新电影。陈阳有 没有特别喜欢的？最近有关注吗？ 说实话没有特别关注，因为那个我觉得《战狼二》吧，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小火花，但是那个主要还是关注国外的吧啊。但是那个好像现在最近上映的是那个《特里派岛五》上映完了是吧？ 已经很久了， 很久了啊。那我不好意思，我过时了，因为不太关注。其实我不是我很少， 还是更喜欢看国外的电影， 或者一些经典片 啊。没错，是的，没错。因为我觉得这个十一这个档期不是很好。其实最近这个档期 不喜欢扎堆儿，我发现是不是不喜欢就是盲目的去崇拜去那个拥簇一些什么事物。 对 对 对,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电影就像于现在，因为现在都市人都很忙嘛，所以我觉得其实咱们节目很好，因为它可以用耳朵去做很多事情，眼睛空出来，然后呢那个电影也一样，然后就是可以当一本书一样，所以一部好电影就相当于你读了一本书。 是的，是的， 真的这样。 我们发现的确是这一部电影啊，确实是不仅是改变了他，而且让他觉得发现了一些新的事物。我们现在看到在我们的花椒直播上，我们看到了我们的这个，哎呀，礼物我已经念不过来了， 哇， 包括我们的这个 太火了 啊，我们的哟，这会儿范范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呀，念不过来了，等会儿再念啊。先一并谢过大家啊，小礼物继续刷起来。当然，大家如果有什么提问哈，有什么样的问题问我们的陈阳，也可以随时进行提问哈。我现在看到金刚战神说，我喜欢喜剧电影 啊， 喜剧电影有没有推荐的？ 哦，那 今天好像陈阳像一个这个电影大神一样在 可以的 科普哈。 对对，也希望之后可以常来我们节目哈。 好啊，好啊，肯定。 还有什么推荐的喜剧电影给大家？ 是这样，那个喜剧电影的话，现在我比较看的是美国类型的轻喜剧啊，然后以爱情为主的。这种很多，然后其实国内喜剧也不错啊，国内喜剧也不错。其实国内类型片里边喜剧算是一个非常好的，比如说像那个泰囧系列啊，整个这个系列这三部我觉得都非常好。当然韩国片也不错，韩国的喜剧基本上你去看那个，就是因为我不太介绍片了啊，你就可以直接的那个去搜那个点击，韩国都是不错的。美国的喜剧我现在这两天我说不太出来，因为现在比如说初恋50次啊，这都比较已经很老了，非常经典的。 对， 你就看一些很经典的一些喜剧明星去演的，你不会让你失望的，肯定的。 是，我觉得的确在这样一个假期看一些喜剧电影啊，就是包括看一些经典电影啊，就是跟三两好友啊，是如果是不是有对象的， 哎，我们两个人在这做节目特别凄惨， 对， 每天来这边 每次都说，哎，大家还可以有对象哈， 对对， 就是我们啊， 对，但是就是确实啊，像刚刚张彤说到的，约上三五好友，然后现在还有一种就是有一种类似 KTV 的吧，其实它是一个影吧， 对， 就是可以去点片子。然后就随意去播放切换的这种，然后也可以这种特别绝妙的聚会之处。 是 对， 我说一句，是美国是这样，美国的文化是这样的，就是说他们会在周末的时候约三五个好友，不管是单身还是双，一般都是单身啊，三五好友每个人带一部片子，然后回到家里边去看，然后大家来分享这部片子以后的感受。美国人是这么干的因为中国人他可能因为之前他那个家比较小吧，可能一直没有，但是现在大了，很多人都这么干。很多人这是非常非常好的调剂，而且大家真的非常好，你们可以试一试，因为现在屏幕也很大，家里的屏幕，你三个人一人带一部片子，大家去来分享。 特别好看， 就像是以影会友啊， 就是这样， 对对对对， 还是很棒的。 我们之前有以歌会友，对不 对？ 对 对对， 互相听歌，然后如果一起看电影的话，我发现的确也挺不错的， 对的， 可以互相串门，有理由了。 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 没准在这个互看电影的过程中就成了啊。 好，看来腾哥 就是这个目的，其实 忘本行。 是，毕竟作为博货点心酱的主持啊，操心的就是大家这些事儿啊。嗯，我觉得今天咱们一直在探讨说这个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女孩，那接下来是不是就是一起唱唱这首歌的主题曲？因为这首歌的主题曲我们也很喜欢，也非常经典， 非常经典。 好，我们一边回顾着 MV， 然后一边咱们三个，主要是陈阳，你主要唱，我们俩负责就是陪伴你。 我只会一些经典的话， 二十多遍绝对能唱下来。 没有关系， 咱们接下来就试一试，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回顾那段记忆啦。 好的。如果大家听到这个熟悉的旋律，也想一起跟着我们一起唱起来的话，也欢迎大家一起加入我们。 嗯。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桌垫下的老照片，无数回忆连接，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想想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做他，又爱着他？喝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真心，很想拥抱你，拥抱着拥有的勇气。曾经想征服全世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感情，都想告诉你，告诉你我们有梦境。蓝天晚上满天星星，毕竟是空下的约定，在这一次想着我们真心告诉你，抱着你。 这首歌好像夏雨唱的吧？ 嗯，是的， 对， 就是他，因为这首歌就超火。 对，嗯，因为这首歌跟这部电影都太就是深入人心了，所以说是互相促进啊。一想起这首歌，想起这部电影，想起电影，想起了这首歌。 对， 咱们还是把这首歌唱完吧。 好。 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还想再去聊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白上的绿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做他，又爱着他？那些年踏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热过的勇气。有人喝醉在世界，有人用嘴手在指尖，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友情，都想拥抱你，祝你我没有放弃。那天晚上 张罗真清醒，风说的日记就坚持想着我们真心拥抱你，紧紧抱着你。 好，刚刚我们用一首歌的时间再次回顾了我们今天的嘉宾陈阳所分享的他最印象最深刻而且对他影响非常大的一首歌曲，也就是那些年哈。 嗯， 我们看到了在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上大家依然是沸腾了哈，听到这首歌大家也都是勾起了大家很多的思绪。金刚战神说我前年听过了这部电影、 嗯、 也非常喜欢这部电影哈。 嗯， 看来我们的啊小茹还有我们的金刚战神还有我们的I Fool You 还有范范大料和大量和桂皮养番等等等等太多太多了、 wow、 送了好多好多小礼物、 嗯、 再次一并谢过，现在已经有 4.5 万人来到了我们的花椒直播来支持我们的陈阳，也再次感谢大家支持我们的陈阳哈、嗯、 与此同时再安利一下我们互动的方式哈，有很多种，第一种呢就是现在大家所在的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微信的方式，在微信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链接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嗯，刚刚养番金刚战神说直播太短了，能加半个小时吗？如果说我们俩要是有能力的话，我觉得我们也想加。 我们之后未来的某一天也可以啊、 嗯、 也许就可以了。 是的， 不过我们可以多请嘉宾来嘛， 是 就是常来看看。 对对对，我们现在看到了啊，我们这个 iFlio 啊为我们陈阳送了一个。送了一颗小心啊，这、 wow、 这不是同城花灯了，人家送了个小心， 哇、wow 啊、谢谢 F 了友、 啊、 应该这样说， 谢谢， 是 嗯，好，我们刚刚是聊了一部电影啊，刚刚陈阳不仅聊了那些年我们追过的电影、 嗯、 而且也推荐了他所喜欢的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一些电影，我觉得在十一除了说旅行在家里吃着月饼赏着月看着电影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十一马上就要结束了、嗯、 假期余额已经不足两天啦，宝宝们， 但是有一些像我和月圆这种就是像十一没有出去旅行的人可能会你会不会选择 这 十一之后， 相当的开心、 十一之后去旅行， 我现在想分享一个心态啊、 嗯、 因为马上现在大家都要加入到我们工作的队伍了， 对，突然心态平和了， 对对，心里平衡了很多啊， 我也平衡了。我今天在跟老师在聊天的过程中也是发现说哎，原本觉得啊自己好惨好惨，可是突然想到大家马上就要开班开学了，又心里又突然舒坦起来。 嗯、 但是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国庆的小尾巴，大家还是有点恋恋不舍，还是想起旅行的一些难忘的经历。我觉得今天啊、 嗯、 我们既然把陈阳请到了现场、 嗯、 也是要分享分享他的旅行的经历、 哎、 因为陈阳也是去到了不同的地方、哎、也是很多 是 能不能分哎，都去过哪里跟我们先分享， 主要是东南亚， 东南亚 日本韩国就这个周围的这些国家、 我昨天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也是力荐东南亚的一些线路哈，为什么那么钟爱于那个地方呢？ 因为首先从实际来讲性价比非常高，超高， 对 啊，这个是无法比拟的， 嗯 啊，因为可以说它是我们的后花园吧， 对， 然后呢行程也很短、 嗯、 就是你飞个很短，大概你飞岛的话6个小时，你要飞曼谷的话只需要4个小时，从北京啊我还是说、啊、还不是广州这样的、 一个国家了都，对吧， 啊对， 国跨过去， 对对对、 嗯、 然后那里呢首先它很便宜，真的超便宜，为什么？因为它基本没有什么收费景点， 嗯 啊，你去的就是自然景观，那么你花的每一分钱都白在你自己身上，包括项目，包括吃，包括住宿，啊，所以这是性价比比较高。第二个呢，就是东南亚这些国家基本上比较就是很友善。尤其是像泰国啊这些国家，他对中国人是非常友善的， 甚至都会说中文。 当然， 考虑有语言的障碍。 当然，当然，当然，没错。然后呢，像新加坡什么的都非常非常好啊，马来西亚这都是很好的国家。 嗯、 然后自然风光也很好，然后气候正好跟我们形成一个反差，尤其像北方， 嗯、 所以基本上我们冷的时候你去那儿，你会感受非常哇，那另一番天地。 嗯。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他们长期开发旅游，因为他们最早的这些市场主要是欧美人， 嗯、 所以他们已经开发了20-30年、40-50年了、 嗯， 所以他们非常完善，而且非常安全这些国家。 嗯。 所以这是第三点，所以我觉得这几点非常好。 嗯。 然后呢，我的旅游过程感觉最好的是，如果大家有时间，一定要带父母去。就是跟父母一起去旅游、 嗯、 不管是日韩的这种游轮、 嗯、 或者是去日韩或者去东南亚、 嗯、 这种休闲游，而且最好是休闲游，你会感觉你会就是父母脸上的这种灿烂笑容， 是你一辈子都不会忘的。 好温暖啊。嗯，但是我在这里还是想问一下陈阳，具体的说，你有没有比较难忘的一个路线？东南亚的有一个路线，因为你也说了性价比超高，而且你列出了一二三点我们必去的理由。 对对对。 有没有一个你觉得比较难忘，就是从哪儿到哪儿吃啊什么之类的，有没有比较推荐的？我觉得现在有很多朋友都在听你的这个旅行的经历，也确实觉得可能有这个冲动想要出去说走就走哈。你有没有推荐的路线跟我们分享一下具体的一点的？ 是这样，就是你要出去旅游的话，那就是跟团或者是自由行或半自由行了，这三种。那我比较推荐东南亚，你就可以半自由行或自由行啊，都可以。那么你比较推荐旅那个线路首选的话，肯定是泰国。这你放心，因为我觉得泰国性价比，就这些优点比其他国家还要突出。然后呢，那个经典的线路就是曼谷加海岛。就是你可以加任何一个海岛，当然了，你可以加甲米，可以加普吉，可以加苏梅，这都是比较大众的岛。那么曼谷加这个岛，一共你下来10天，我可以告诉你，你会玩得非常非常爽。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半自由行的话，大概不会超过7000到8000，单独一个人不会超过。 不可想象 啊！不会超过，而且关键是你会玩得非常爽啊！我说的是，就是你皇帝般的感受。好，然后如果你全自由行的话，可能会比预算高一点，但是你住的会比半自由行好一点，因为你住的酒店一定会更地理位置会更好，主要是这个。然后我特别不太推荐就是直接上岛，就是如果东南亚的朋友们是直接上岛的话，你会很亏，因为那个每个东南亚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风情，而这个风情最好是在大城市你才能享受到，所以一个首都加一个海岛，这是典型的最好的一个行程方式。 哇塞，说完了我现在特别想冲刀。 我现在真的就想买机票走了。 我们两个听一首歌吧，唱一首什么咖喱咖喱 啊， 泰国新加坡， 没问题，最后送给大家 对对对。 好，我觉得今天确实聊了一些这些，我们看到了太多太多的朋友，又是一波小礼物刷出来，发现是我们陈阳分享的这个旅行经历，确实是我觉得非常的靠谱，非常的可实施性很高，而且性价比确实很强，风景又好，我觉得今天的旅行包括电影的分享，我觉得还是确实没听够，所以说今天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咱们还是再次向陈阳还没有结束就要发出下一次的邀约， 想再大肆 分享， 好， 非常感谢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同时也希望之后可以常来哈， 对， 是你邀我来玩嘛，我肯定高兴， 多来几次，下次我觉得可以把你的旅行的一些图片啊，甚至你带了一些特产分享给我们，我们也 是 愿意的， 是非常有意思，会非常有意思，真的， 好的好的，我觉得如果大家喜欢陈阳的话，也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博物点秋香，因为他以后还会常来我们节目中，给我们来分享他更多的故事，包括旅行和电影的一些经历。那么明天呢，会带来一个全新的嘉宾，带来他的好故事。那希望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 FM98.2，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漫游嗨翻天。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各位， 拜拜， 好，拜拜，再见。